第65集， 我不是要你们做鉴定，你们的经验判断这个算不算？ 工头紧张地问。 我真的不知道。 值班医生有气无力的。 老赵，我下班了。 赵斌过去拍拍他的肩膀。 辛苦了，快回去吧，你这班都已经值了一年了。 哎，医生。 工头又凑过来问赵斌。 这个你知不知道，算不算工伤？ 赵斌沉默了一秒，转头来看着工头，吼了起来。 都说了不是工伤鉴定单位，我们哪来的经验？自己走程序去，不要在医院里面耽误医生。 说完甩下人就走了。元旦节的早上，雪逐渐停了，下了一夜的小雪以后，窗外的树枝上出现了少有的积雪。一大早，楼下就跑出来很多人来看雪，甚至有人疯狂咆哮。赵斌下班回来的时候，院子里已经有人堆了雪人，也不知道谁一大早就这么兴奋。他休息了整个上午，中午吃了饭，在家里浏览了一下各种家具电器报价，晚上到了时间才去赴约聚会。罗明瑶和黄博怀早就到了，黄博怀正拉着女朋友向罗明瑶各种秀恩爱，罗明瑶做的有些局促，显然被秀得不太开心。赵斌走到雅间门口咳了一声，罗明瑶抬头一看，眼睛就亮了，赶紧起身来迎接他。 赵老师，你来了。 黄博怀立刻怂了，语气很谨慎地打招呼。 赵老师啊，您坐。 赵斌任由他不自在，气势十足地坐到罗明瑶身边，拉过他的手摸了一把。 等久了吧，手都暖了。 罗明瑶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朱珍珍和唐毅也到了，六个人上菜开餐。朱珍珍和唐毅还是老样子，甜甜蜜蜜的，只是更多了一层默契。黄博怀的女朋友蒲慧婷是个非常甜美乖巧的女生，话不太多，看黄博怀的眼神带着点崇拜的样子。黄博怀显然很享受这样的关系，两个人这种模式相处倒也和谐，又是刚在一起不久，相处起来都有些腻人。三对情侣暗中较劲，都在秀，气氛略微紧张。唐毅憋得脸上掉了汗水。 对了，黄哥， 唐毅最终决定转移话题，让自己延长寿命。 听说你已经转硕博连读了。 黄博怀对这种话题分外来劲，立刻昂首挺胸地接了过来。 啊，对，好险申请上了，我当时以为竞争激烈呀。我也是赶在之前发了一篇文章才拿到接收函，结果也就我一个人言二上就发了文章，白激动一场。 朱珍珍对黄博怀的习惯性秀也习惯性地翻了个白眼。 恭喜黄博，需要赵老师去教教你读博注意事项吗？ 黄博怀手心冒汗，这才想起来赵斌也是博士，还是博士毕业留院工作的高手，自己这番卖弄着实有点蹩脚啊。赵斌倒是没太在意， 反正是要求一年比一年严格，我那年毕业要求两篇 SCI， 据说前年新的政策，博士毕业要求 SCI 期刊评分多少以上。 那留校呢？ 黄博怀忙问。 留校要求更高，你是什么科来着？ 心胸外科。 黄博怀眼巴巴地看着赵斌。 心胸外科，也就是我们医院里比较强的科室了。不说你们科室里面的具体要求，这几年医院里留下来的基本都是海归，有文章带课题。对了，还要看老板。 黄博怀陷入对未来的思考。 哟，黄博已经想好要留校了？ 朱珍珍问他。黄博怀在朱珍珍面前还不敢太嚣张，语气比较谦逊。 我确实有这个想法，但是还得看实力，反正有想法就先计划着看吧，总要努力是吧？ 他一边说一边向女朋友蒲慧婷看去，满足地得到一个崇拜的回望。 我也要努力考博。 蒲慧婷非常配合地说。 珍姐怎么打算？ 黄博怀问朱珍珍。 我不想读博士了。 朱珍珍聊了聊长发。 我就不是读博士的料，和唐的老师分开也不开心，我想准备准备参加深圳的公务员考试，去深圳那边找工作。 唐毅揉了揉他的肩膀接话说。 其实我们也考虑过，他读博，我争取找工作来这边，但是我们以后的发展还是考虑在那边，毕竟我们家都在那边嘛，所以他觉得不如早点出来工作了。 几个人感慨了一番，黄伯怀又问罗明瑶的想法。 我可能保博的希望不大，现在还没有文章发出来呢。 保博条件没你想的那么难。 黄伯怀对这一块研究很透彻了，这时候讲解说， 主要是符合大学毕业学校985211，然后研究生期间成绩80分以上，没有要求文章。 嗯， 罗明瑶点点头。 其实文章不是硬性要求，我其他的倒是还可以，分数都是够的，但是还有一点，就是科室的推荐。 说到这里大家都沉默了。周鸿斌老师在内分泌科是不太说得上话的那种，确实很难保罗明瑶这个博士名额。 没什么，不行可以考啊。我也是考了个博士，不难，比研究生简单。 洪伯怀赶紧抓住机会狗腿。 赵老师学霸呀。 赵斌并没有理会他，罗明瑶接着说。 先试试保送吧，不行的话那就考试，反正我也准备直接留校规培的。 留校规培的话，最后肯定是没办法留院的。 嗯，我可以在留校规培期间再继续考博吗？ 罗明瑶回答，赵斌向他点点头。 有计划就行了，别太大压力。 朱珍珍拍拍桌子，拿起杯子来说。 大家都前程似锦。 所有人一起举杯，说着前程似锦，干了杯子里的饮料。六个人又吃了一会儿，都填饱了肚子以后，继续聊天。 我现在租房子，我爸说我保送了博士，让我自己看看，争取今年买个小户型的房子当投资。 黄伯怀又开始了。 但是我跟他说我已经找了女朋友，他就说如果我们两个考虑清楚了，他可以提供首付，我们俩自己看好婚房。 蒲慧婷点头说， 我爸妈那边也是差不多的想法，如果我们俩是未来都考虑好了，领了结婚证可以出一半首付。 朱珍珍点头， 现在结婚都是一家出一半。 唐毅谈起说， 以后深圳的房子压力比这儿还大呀，老婆你不要太逼我啊。 朱珍珍拍拍他的背， 长点志气，我们两个一起挣。赵老师呢？ 朱珍珍转过头看赵斌， 你和小明一起买房子，小苗出来工作还有一段时间。 赵斌摇了摇头， 房子我已经买了，精装的，再攒点钱买好家具就可以入住了，到时候我就让罗明瑶搬过来。 哇塞。 其他人发出了真情实意的赞叹。赵斌忙摆手说， 啊，不是什么大房子，就60平一室一厅的小房子。 罗明瑶喜滋滋地看着他， 那也是家了。 其他人都被两个人酸到了。朱珍珍振作起来，再一次提议喝一杯。 那就下次聚会，我们庆祝赵老师和小明乔迁之喜。 二月初就是春节，赵斌一如既往没有春节的概念，急诊科的排班只是改动了一下，变成了白班和整夜班，多少给一线腾出一点时间回家探亲。赵斌常年一个人过节，今年也依旧如此。罗明瑶还没上临床，周老师让他春节回家陪父母，到初四回来上一个门诊，其余春节假期时间都是自己安排。29的下午，罗明瑶就坐火车回家了。春节急诊科的班只稍微轻松了一点，但由于大年三十到初二门诊停诊，急诊科还是接了不少平时看门诊的非急症普通病人。 医生啊，我这个不好都3个多月了。 赵斌在诊室听着一个女病人诉说病情。 我就是觉得这个喉咙里面啊有东西卡着。 他用手卡了卡脖子。 就这样，就感觉下面有东西卡着。